这个人的磁场啊是很奇怪的，不感恩呢就不顺利，你不承担呢就不成长，不付出呢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呢就不会有人爱你，如此一来呢便可以得到人生的规律了。不应该的事情呢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呢不能够那么的随性和任性，所以呢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就勇敢的做你自己，当然了这需要你有足够的能量哦。所以各位亲们还等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当中来给自己补充能量，因为呢我相信音乐一定会给你加油哦。 应该孤单，我为了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最初我们害怕孤单，只为了要见面，拼命寻找对方，后来我们变得孤单，只因为太害怕有天会更孤单，我们每个人走着不同的路，每段故事有不同的辛苦，从那天我们相见那天不再怀疑拥抱，用每一秒交换彼此孤单，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们都不需要再孤单，偶尔我们也会落单，就从这里开始，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黄龄的《我们都不应该孤单》。嗯，听过黄龄的《痒》或者是嗨歌之后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的确虽然没有那么的开胃，但是呢也是相当的解渴啊。那这种感觉呢，简直就是素面朝天呐、啊。但这的确是比较适合现在听的一首歌了。别看它编曲特别的简单，别看黄龄的演唱貌似很清淡，但是其实少了很多充满科技感的复杂之后呢，那这种简单的歌声呢，会凸显得更加的有质感，因为你可以听到歌手的心跳、体温，甚至都能够找得到他们唱出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时候的那种内心的小温暖呐、啊。所以呢，这种感觉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体会了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跟他一起心跳，是来自张赫轩带给我们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的》，掌声请。 对不起，我有些累了。我们都怎么了？再不想起风对手吧，

个不经事的谎，看一片雪融成另一片，看你所向往。飘着风吹皱雾凇，我们地上一遇，在相遇的世界声音嘈杂的日子里，坠落我穿过风和山和海洋，只为你一个不经事的谎，看一片雪融成另一片，这一切还是应有的夸张和模样。我穿过风和山和海洋，只为你一个不经事的谎，看一朵云变成另一朵，告诉他我提心吊胆的雨天和渴望。我穿过风和山和海洋，只为你一个不经事的谎，看一片雪融成另一片，这一切还是应有的夸张和模样。我穿过风和山和海洋，只为你一个不经事的谎，看一朵云变成另一朵，看你远离我。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尚东风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火车。嗯，许多人呢在小的时候呢都玩过沙子哈，当我们手握一捧沙子的时候呢，总想再多一些，因为害怕失去嘛，于是呢手就攥得更紧一些，可是到了最后呢沙子却越来越少了。然而呢当我们握着一捧沙子用手轻轻地拖着，它只会慢慢地脱落几粒，那手里的沙粒呢也是固然留存很多。所以呢学会放手，学会放下，才会让自己的身心轻松，人生更加的快乐和从容，因为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放下，你明白了吗？ Oh.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节目动态。这个周末可以说被王俊凯承包了，周五演唱会上是燃爆全场的歌手凯，晚上在中餐厅二中化身全能跑堂小哥，推销抛梗样样精通。而周六快乐大本营，王俊凯在节目中亲斩歌喉，再次收割全网少女心，清唱简单爱引发全场大合唱，可以说整个周末霸榜热搜。上周六晚，浙江卫视播出中国蓝十周年特别企划节目《嗨蓝朋友之演员的诞生》专场，黄圣池作为新生代人气演员，与蓝盈莹、谭松韵等前辈演员组成优秀战队 PK 凌潇肃舒畅的颜值队。初次体验演员的诞生舞台，没想到他的游戏黑洞属性暴露无遗，还被网友发现了隐藏已久的老干部个性。再来关注另一档刚刚上线的网综，25号真人秀节目《心动的信号》在北京举办看片会，首期节目中六位素人男女入住信号小屋，打开情感雷达，朱亚文、张雨绮、姜思达、龚虹、杨超越和心理学专家姜振宇组成心动侦探团。心动的信号作为国内首档恋爱社交推理真人秀，采用明星加素人互动的方式，明星心动侦探团不再是主角，通过对素人男女们的反向观察，实现了不接触的场内外互动，而素人看点在明星面前也毫不失色。节目组从4300多位报名者中选出了8位素人嘉宾，希望这次合租生活成为观察当下年轻人社交活动的棱镜，折射出90后、95后男孩女孩的社交态度和婚恋观。心动的信号昨天开始每周日晚8点在腾讯视频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就诊车多影响，北医三院花园北路东向西，安贞医院安贞路南向北，北京朝阳医院南三里屯路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若非很小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曾经。心中有心与我身 起一本伤心，谈一点爱，什么痛也允许，用回忆交换你。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惠妹与林忆莲为《如懿传》演唱的主题歌，叫做是《双影》啊，非常特别的一首中国风啊。全曲呢以两人的精致复杂、动人梦幻的声线编织而成，两把声音如雾里的光、水中的影，各自分明而又消失了界限而融为一体啊。两人的对唱形式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格调，像是浑然的自我互交，又像是不动声色的依托。那到了那一段吟唱出现的时候呢，仿佛携手化成了风雨与烟云，与光同尘，融入了一片磅礴而飘渺的大背景之中，让人在反复当中无限的寻味。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你能够喜欢。同样的，这部电视剧正在热播，你有在看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依然也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张修琴》。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阿四推出了新歌《仰视而来》，歌曲以第一人称为视角，讲述了阿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该用怎样的姿态来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纠缠？阿四的回答很直接，得不到就别期待，放开了就要释怀，不示弱，不懦弱，做自己披星戴月的英雄。希望你也跟阿四一样，拥有仰视而来的勇气和傲气。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阿四《仰视而来》。 偶尔感到虚弱，不也不会虚弱，